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91章，睇到嗰度上边嗰啲毒针密密麻麻咁交织埋一齐，避无可避，周围亦都毫无空间。颜色嘅墨绿，时隔咗千年，仍然嘅颜色都系鲜艳，可见到佢嘅毒性个猛烈啦。恐怕只系俾咁吉一下就会玩完嘅。呢个知木角嘅人，佢依一种咁嘅作为，唔通喺古树嘅下边有啲乜嘢重要嘅嘢所在？我哋呢阵时嘅距离离地下嘅毒针大概咧就系3米左右啦。大家呢个阵时就面面相觑，一时之间仲真系谂唔到咩办法噃。豆腐佢就攞出咗个探铲，将个手柄就加长，跟住就将厚重嘅铲头就向住下边去击打嗰啲大嘅铜针，可能咧就想清理出一个通道咧。但系探铲同埋铜针相击嘅之后，豆腐嘅身影竟然一岌，成个人就向住下边跌落去。我就企喺佢旁边，一时之间吓到个心脏跳到出喉咙啊！千钧一发之际，我伸手一捞，即刻就将阿豆腐扯翻嚟。哇！我啊真系吓亲啊！一谂到呢条僆仔差啲跌落去，啲脚汗又使个额头度飙晒出嚟，忍唔住我闹：喂，你条咁嘅死木嘴，如果你再乱咁嚟，我将你剁咗嚟喂狗吓！躝到后边等住。豆腐咁俾我一闹，觉得好委屈。佢又喺度解释讲：哎呀，呢、这个唔可以怪我噶，喺下边有一阵好大嘅吸力嘅，好似磁铁咁。我一落铲啊，就俾嗰度力扯过去啊。我而家咪真系想帮忙啫嘛，你做乜嘢要攞我喂狗啫？啲狗啊咁鬼死 cheap， 喂啊都喂啲高级啲嘅啦，譬如啊攞去喂咩狮子啊、老虎啊咁啊，死啊我都要死得有啲尊严先得噶。我一听就俾佢激死啊！心谂呢条友系咪将啲重点又搞错咗啊？搞咩狮子啊、老虎、狗咁样？再讲啊，话知你喂狮子又好，喂狗又好，最后啊都咪变成一督嘢咁出嚟。既然你变成嗰一督嘢，仲有咩尊严好讲啊？我亦都心知道同呢个智商严重短缺嘅人啊讲唔明嘅咧，唉，懒得理佢啊！我向下一睇。只是见到那把探铲直不甩咁竖立咗喺毒针嘅上边，微微咁震住，好似下边真系有啲咩巨大吸力咁。我睇咗一睇手表，见到上边啲指针都开始乱摆，睇嚟喺呢个毒针之下，可能真系有吸铁石一类咁样嘅嘢。关心就则乱，我头先啊俾阿豆腐吓咗一嘢，劈头盖面咁啊闹咗佢一餐。豆腐就好唔爽，佢就转到去巨树嘅另外一边，隔住棵树讲话咩从今以后就要同我分道扬镳啊！我话好啊，得啊，咁啊我走我嘅西天道，你啊翻你个高老庄，散火咪散火。豆腐听咗一阵间先反应过来，佢啊扎扎跳咁讲：喂，凭咩要我翻去高老庄啊？我又唔系猪八戒啊！你咁嘅死人姓陈嘅吓，你啊真系太阴湿啊！窒人你都唔使本嘅，系、啊、咦？哎，呢边有个盗洞喎、啊，洞口仲有个包裹添。喂、哎，老陈，你快啲过嚟睇下。我啊撩咗撩耳仔，淡淡咁讲：你今年几岁啊？使唔使食棍仔糖啊？而家咩情况啊？仲咁幼稚，呃人啊！你都揾个好啲嘢嚟呃啊！唔怕狼一样嘅敌人啊，真系怕猪一样嘅队友。我再次对阿豆腐嘅智商感到极度绝望，打算就唔鬼理佢噶啦，等佢自己好好反省下添。呢一阵时，豆腐有啲嬲咁讲：，唉，你唔信啊，算啦，我自己入去啊！我一听就讲：，咁你去啦。豆腐就讲：，啊，点解你哋都唔信我嘅？专垂就踎低研究住下边嘅毒针，佢听到我哋嘅对话，亦都不冷不热咁讲：我都唔信呢啲九唔搭八嘅话。豆腐喺巨树嘅另外一边就好嬲咁讲：嗱，我数三声吓、啊，你哋唔嚟咧，我就自己入去噶啦。一、二、二点一、二 2.2, 2.5, 2.25噶啦，2.25。 顾文敏听到啊，切咁笑咗一声，同我讲： 哎呀，好啦，听佢把声，如果你仲唔上当嘅话，佢可能就要。 佢话音未完，喺对面突然间传嚟咗一声嘅惊叫，显到万分惊恐，就好似见到鬼咁。专帅就直一声讲：喂，扮得都几似喎！我心里边突然间打个突，心谂唔系、哦，豆腐嘅声音唔似系扮嘅、哦，就佢呢一种智商，亦都唔该有咁好嘅演技啊！谂到呢一阵，我即刻就顺住周围打横嘅嗰条树枝，就向对面行过去，转咗个圈，对面嘅土壁之上，一个圆形直径大概有一米咁嘅盗洞就出现咗喺我哋面前，而豆腐就唔见咗。顾文敏亦都跟咗喺后边，佢睇到呢个情形，即刻叫：哎呀，弊啦，小豆唔系喺度开玩笑噶！我心里边就唔使讲有几后悔啦，我乜嘢都唔讲啊，调整咗头灯，掹出咗匕首，我而家入去睇下。呢、这个盗洞就太细啊，如果所有人都向入边爬嘅话，就会塞晒喺度，反而咧就不方便行动。我啊唔清楚豆腐头先究竟撞到乜嘢。八成可能真系俾啲咩搞走咗。顾文敏啊，即刻将自己嘅手枪亦都解咗落嚟，递俾我讲：， 嘿，呢个轻巧，你攞住，快啲去啦！有咩情况你就开枪。 我睇到佢焦急嘅神情，拍咗一拍佢个膊头，解低咗嗰个胀卜卜嘅装备包，一句话都唔讲就钻入咗个盗洞入边。一入去，我就睇见洞里边有一个明显嘅一条宠物拖扯嘅痕迹，好显然豆腐系被乜嘢突然之间拖咗入去，咁会系乜嘢呢？这个盗洞比较细，喺里边行动咧就好困难嘅，差唔多连一抬头都会撞到个头啊！我担心豆腐嘅安危，亦都唔顾得其他啦，攞出最快嘅速度喺度爬行，皮肤之间嗰啲摩擦咧就火辣辣咁痛。佢同埋其他嘅伤口混合埋一齐，几乎就叫人哋成个都麻木咗。盗洞向前大概700米左右，我就开始向下，我心里边一动，心谂睇呢个盗洞嘅走势，竟然系避开外边嘅毒针噶噃，唔通呢个盗洞系阿爷佢哋谂出嚟嘅办法，借呢个地方嚟兜过去？果不出其然。盗洞就渐渐倾斜，形成咗二 set 咁样，一路向下走。喺呢个期间爬行咧，就几费力嘅，但系个结构都几坚固。就喺我转过第二个弯口嘅时候，视线嘅尽头猛然之间出现咗一只脚。从呢个鞋嘅款式嚟睇系豆腐嘅，我就大喜啦。但系豆腐咁突兀咁停咗喺呢度，就非常之古怪。我心谂袭击豆腐嘅嗰样嘢，八成亦都喺呢度，所以我亦都唔敢出声，小心翼翼咁就向前爬过去。我嘅灯光就明显咁刺激咗豆腐。喺呢个狭窄嘅盗洞里边，人系冇办法拧转身嘅，所以豆腐只能够保持住原来嘅姿势。佢喺度问：，诶，老陈咩？我讲系我啊，袭击你嘅究竟系咩嘢啊？仲喺咪度啊？豆腐嘅声音就有啲古怪，带住啲震音，吞咗啖口水讲：，仲喺度啊！佢而家喺度同我眼望眼啊！佢用条脷喺度拉紧我，我觉得佢好似想抽我水咁啊！吓，抽你水？你阿妈只蛋，你喺嘅时候可唔可以冇咁离谱啊？到底系乜嘢嘢啫？豆腐一听到之后，佢把声突然之间崩溃，几乎要喊出嚟咁讲：佢系你条女萧静啊！豆腐嘅话，等我个大脑一时之间嘣一声，第一反应系唔可能噶，萧静佢仲喺个肚里边埋住，佢点可能先我哋到达咗呢个地方呢？跟住我突然间又意识到，唔系、哦，萧静已经唔系生人噶啦。佢点样可以用一个活人嘅思想去諗一隻猛鬼㗎？諗到呢段时候，我心里面就砰砰声系咁跳，只听到豆腐几乎要喊嘅声，情急之下即刻就捉住豆腐对脚，将佢向后扯， 就喺呢阵时，从豆腐嘅前边传嚟咗一股更加大嘅力度，同我就展开咗对抢。豆腐嘅声音啊，带住痛苦，系咁啊叫：哎呀，唔好扯，唔好扯！哎呀，我条颈就快断啦！呢阵时嘅萧正可能真系抱住咗豆腐嘅头，咁样即使我抢翻豆腐翻嚟都废噶咯。情急之下，我啊讲：萧正，嗱，冤有头债有主，系我同玉芳诈约嘅，有乜嘢嘢你啊揾我算账啊！话音刚落，一把悠悠嘅声突然间就喺我耳仔边响起， 咁我就唔客气噶啦！ 我一拧转头。见到一块好似抹晒白粉嘅面就黐咗喺我个耳仔边，呢一个咪就系嗰晚黑我喺溪水嗰度见到嘅陌生女人咩？黑暗嘅盗洞，嗰一张惨白嘅人面几乎就贴上咗我块面，一对白眼球上边只有绿豆咁细粒嘅黑色瞳孔，直不得咁掘住我，鲜红嘅嘴角下掉。同电影里面特效化妆嗰啲猛鬼就差唔多，好在我大胆啫，突然间咁距离咁对住一隻咁嘅嘢，只係觉得佢阴冷嘅气息顺住佢嘅鼻尖就一路向我条颈入边捐，一股腐败嘅味道就越嚟越浓郁。直到呢阵时我先突然间諗起一个问题，盗洞狭窄，唔可能容得落两个人并排㗎喎，咁佢块面点解会突然之间喺我嘅耳仔边呢？我就顺住嗰一块面向下睇，猛然发现原来淨係得一个头。哇，呢一种情形唔使讲有几惊栗啦。我就真係吓到三魂唔见咗七魄，跟住仲係有一魂嚟清醒嘅，猛然之间諗到唔係喎。萧正是邪神上身的活尸，有形有质，又不是粽子，为什么可以将自己的头拧了下来的？民间的传说，鬼怪是害人，他就擅长是惊恐的幻象，难道我眼前的一切都是假的幻象？我向来就不是坐以待毙的人，这些我就讲过很多次了。我想到这里的心一狠，即刻就对着那面捞了啖口水，按照民间嘅土法咧，就读起咗呢个驱鬼咒。我咁样样一套一闹，呢一块面就真系即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喺呢个时候，突然间我只脚就俾人哋一扯，吓到我啊出力一撑，跟住后边传嚟咗顾大美女嘅叫声： 哎呀，啊系我啊，唔好踢啦！ 原来系顾文文入嚟，我一时之间就拧唔到头，即刻问：哎，你嚟做乜嘢啊？顾文文讲。 你入咗嚟咁耐都冇动静，我哋唔放心啊！ 我哋唔通专税佢哋都嚟咗咩？果然跟住后边专吉啊讲：喂，揾到咗嗰粒豆 B 未啊？前边嘅豆腐啊即刻讲： 啊，你请乜住阿华啊？你系边个豆 B 啊？ 我而家真系觉得一个头两个大啊！我即刻打断两个人，问阿豆腐：诶，萧静呢？ 佢忽然之间向后退，消失咗喎。 大家就喺呢个狭窄嘅地方，彼此就只能够睇到前边人嗰对脚，交流起上嚟就好困难嘅。过咗阵间先弄清咗情况，豆腐就出个主意讲：不如咧都系快啲离开呢一个窿。我谂咗谂，心谂呢一个盗洞系阿爷佢哋挖出嚟嘅，应该咧可能就系直通到古树嘅底部。呢阵时我哋亦都冇其他办法，睇嚟呢个可能系我哋嘅唯一进路。于是我对豆腐讲：退出去，我哋又冇路好走㗎喇，我哋都系继续前进啦。豆腐一听就好惊愕咁讲： 咁万一如果萧正又咳出嚟点算啊？